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的吗？ 你 多少钱有一方？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得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哎，三十 啊？哎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亩算半方地，2.4亩算一方地 啊？这 一 省，这我懂， 就那哈。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那哈 啊。可赵燕山是涿州人呢，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啊，他可不去啊？ 为什么呢？ 他没有闹大雪逃那去了？ 他老有的说理。 好好，你就有一方地， 嗯， 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你也是早先， 先前无子者，后来长了续，年长年长，又续一个， 对了。 早说五个 哦，这五个像什么？ 五个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 叫五子，名巨羊。 这是个小名， 小名都叫杨， 大名字 我小名都叫杨 啊。 大的文言子，二的乃公子，三的方主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哦，最小的那些，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和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嗯， 那时候要吃什么，做尊卑掌上，一位一位的全让一让， 嗯， 把他吃。那天正赶上吃梨，拿那小袋的梨，不行啊。你怎么拿大梨啊？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这好孩子真有出息，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着。 哦，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着那边。哎，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吃不？哪个小孩跟你这么吃东西？ 我也没说他耗子。 你这是什么身子吗？你这 这都让完了，自己拿着的。吃了， 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这怎么好？你这你太孝顺了，你这玩意儿，你那怎么喜欢？ 啊，就拿个 就 咬， 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哦，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如此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不让冰棍， 就能让梨。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是谁啊？ 岳良浩， 哦，岳良浩是教书的， 说给岳良浩打电话， 他家有电话吗？ 岳良浩82 啊， 82， 哎，岳良浩86岁中的状元， 哦，82号电话， 好热， 你讲讲讲。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人家家里吃，家里吃太不规矩了。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曰州义、不知义、有州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三位。 哪三位？ 师师弟是个老手。 干嘛用这么三位？ 就师弟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啊， 有能耐，很能耐，脾气大。 什么脾气？ 天怕冷， 哦， 不干活，上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讲师弟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 这是冬夏歇工。 对对的， 跑堂的，跑堂的小伙子不错。 嗯， 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的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满热一热，大伙儿都吃。 哦，净吃吃杂烩菜。 哎，好玩意 儿。来来，喝吧喝吧喝吧，天棚里头。 哦，天棚有鱼棚。 哦，有鱼。 姐，喝什么酒？ 嗯， 你喝那醉长酒。 醉长酒， 喝醉能醉800杯， 好大力量。 要菜吗？ 嗯， 来个交流礼记。 哎，三边有吗？ 哎， 交流礼记有吗？ 哎，助礼记。 哦，助礼记。 哎， 来汤鱼汤。 汤鱼汤。 三边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汤鱼汤。 哎， 有 汤。 回来那什么，糖牛肉。 嗯， 好像那没有糖牛肉，有糖牛肉。 哎， 糖牛肉全吃，全也是糖的。快点， 嗯， 糖牛肉上。那个鸡翅大肠跟来， 嗯， 我鸡翅都能吃了，昨天的成货， 哦， 鸡翅成，对吧？ 哦， 鸡翅成的剩鸡翅 不好， 好玩意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吃饺子， 有饺子，树上有吗？ 玉包扁， 怎么叫玉包扁？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不行， 王包扁不成。 哦， 玉包扁别上饿，吃就不饿。 嘿， 大伙儿都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吃了一天， 打月初下吃到月初中。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一年 啊， 跑堂去算账。一八个算盘，约是社部过1000万， 哼， 1000万两银子。 哎呀， 本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啊，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多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肚子 啊？ 您又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几饺子，您看看，怎么都怎么着？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拳打气出，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赵燕山打了。 哼， 赵燕山多厉害 啊！ 到家，他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啊？ 赵军， 赵